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由6月12日起 My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点半 My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定是预设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周五至六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们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人能無雙的時間，大家好啊！真係今晚真係人才鼎盛啊！今晚心 第一次， 第一次啊！人能無雙同呢個 AK Bomba 一齊做節目嘅，咁啊，不料獎啦，心美啦，咁啊，另外幾位介紹下自己啦。 喂，刀鋒啊，兩位， 我係 Cody 嚇。 仲有喺台底啊，見唔得？喺第一個位咧，係啊，陳九喺度， 係啦。咁今日講咩題材咧？喂，你唔使問啦，係嘛？上個禮拜六。即是除非你是真的不看报纸不看新闻的啫， 不 好像现在都不好知道的。咁啊，唔使讲啦，上个礼拜六咁我特登播喺屋企睇啦，都要吓，即系睇呢个，即系作为一个日本艺能界或者日剧，即系各样啦，系嘅节目，我点都要睇一睇呢、這个吓、啊。虽然话我认为系我心里边觉得系大龙凤嘅，但系都要睇嘅就系、是、呢、這个。 唔好讲咁远啊，叫你千祈唔好讲啲我唔中意啊，我唔啱嗰啲，唔好讲 吓， 避免。 系OK 好。咁啊，唔系，你知我牙好直接噶嘛，我唔中意太深切，即系、我唔中意压人。咁啊，即系呢个AKB 嘅总选啦，第六回啊，系嘛？ 系啊， 第六回总选。咁啊，出咗啦。咁嗱，今日我哋系唔会逐个逐个讲噶，只会讲我哋推嘅成员嘅啫。 系好失望。 推即系中意，系啦。咁啊，即系唔系因为嗱，咁今晚咧，我谂大家都尽即系几位嘅朋友，我谂都唔好尽量唔好讲花名，因为讲可以讲，咁但系都要讲啊。譬如臭脚系边个 B B B 嗰啲乜嘢咧？嗰日我睇啲留言，我睇到阿祖咩 B B 啲暗语啊，唔知做乜嘢啊？ 乜嘢嗱？帕鲁鲁我知啊，咁 系 嗱，蓝波王我好知道啊！ 吓咩话咩王啊？ 蓝波王啊！ 蓝波王 嗱、啊，咪你嗰个咯， 唔系大家嘅，大家嘅， 好啦，我 低调啲，低调啲， 明白？ 低调啲， 系啦， 我不如 要解码咁 啊！系啦，系啦，嗱咁样样嗱，咁阿森美你讲下少少先啦，咁有啲少少新闻啦，收视嗰方面好似就今年个收视都似乎就到我睇落个数字都 OK 喎，但系 系啊，咁就成个总选嘅平均收视去到16.2嘅， 16.2 系啊，咁瞬间最高咧就系、是。就是冠軍宣布的時候啦， 即係埋有登機啦， 就關東地區去到28.7嘅， 28.7， 係啊， 關東， 係啊， 大家一齊都有時間都係窒機嘅。我 睇 穩定， 即其實都 feel 到係 唔係啊？唔好講啊！你知唔知我嗰日睇《岩壯美少》得獎嗰時候我窒咗啊！ 阿九出嚟啊！ 講你啊！ 真係喂，你係咪喊出嚟嗰個？ 嗯， 唉，真係 咁咪後屘咩咯？想要再上網睇翻啲巡邏影片啊嘛 ？OK 嗱咁跟住就好似都 差唔多啦。收視方面， 另外今次入選嗱80個啦，之前上年係咪64？ 係啊，冇錯， 上年64，今年加到80啦，聽落好似人多咗，咁但系似乎入圍嘅人，即系講難度係咪易咗咧？因為嗰個名額多咗啦， 但是现在是人多了去参加这件事290几个人、 即是相对个人的比例 又多了这样， 因为天霸今年还有嘛， 是的， 天霸真的咁另外咁啊，阿森你都講講啦。今次總選入面有幾多個係本家人，有幾多個 SKE 啊咁樣啦。你或者都講一講啦。 係啊，咁嗱，今次就係、 是、我哋講啲好好籠統嘅嘢先， 好知性嘅。 AKB 嘅人就有32個，SKE 嘅人有22個，NMB 就12個。 而家係講緊第二，哦係 ，OK 繼續嚇。 一至80名以內、，HKT 就13個。 哇 ，NMB 仲少過 HKT。 佢個佔有率點解咁低㗎？ 係啊，咁就。SNH 就一個啦咁樣，即係 KT 就冇人。 SNH 嗰個係咪有邊個？ 咁係左江 啦，左江即係啊，個當年嘅鐵三角啦，Team K 咁而家剩翻佢要。 咁講埋十六位以內嘅啦，十六位以內分佈就 AKB 八個，SKE 四個，NMB 一個，HKT 兩個。 SNH 即係都係功德所 講嘅一個人。 嗱咁啦，即係我嗱，我嗱，不如我哋都講下 NMB 嗰度啦。因為其實好難，即係其實我睇過一啲 BBS 都講過，就係話其實 NMB 嗰即係大阪嗰邊對總選嗰個興趣度係不大嘅。 嗯， 我知道係啦，即係。嗱，實際我唔係好知啦。 願唔願意聽少少小道消息咧？ 梗係要， 因為上你哋嘅節目，我做咗少少功課，有啲間諜過咗喺蘭波嗰邊同我收。 咁緊要？有冇會啊？蘭波王？ 有。首先佢就見咗阿彩姐先，有問聲話喂彩姐煩，問聲喂彩姐今年想排幾幾，咁啊點樣幫到你啊咁樣，咁啊彩姐就表示就話咧佢非勝不可噶啦、大家多多捐書啦、 我要贏啊， 係啦咁樣，咁亦都我朋友亦都同啲蘭波 fans 傾下偈啦，睇下點樣大家可以積少成多，聚沙成塔咁幫阿彩，咁、但係咧好奇怪喎，蘭波嘅朋友咧佢哋話唔中意總選舉， 係 唔會投，唔會就投票。第二樣嘢就係話咧佢哋。不会因为投票而买 KB 的碟，他们不想买的对家的碟。 OK， 因为始终是不是两个不同营运模式呢？ 明白的，因为你世界杯我是巴西的居民，我都不会走去买德国队的波衫、 但是为什么 SKE 好像没什么这个问题呢？ 地區不同 好像你現在連 HKT 都好像、多過他了、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HKT 是不是盛世呢開始紫元里賴、 HKT 其實有關係的，因為紫元里賴其實自從過 HKT 之後呢就帶起了整team人、包括他自己那個、即他有一個危機過來、他經過這個危機之後他、令到自己、翻了身拿到一個好名次，也帶起整個 HKT， 令到很多 member 都很受歡迎，很多人 明白。 可唔可以補少少？因為而家有鏡頭可以做。即係其實子源嗰個做法咧，佢而家變咗唔係佢推自己嘅，就變咗譬如話阿尊崇幸內啊，或者阿工業少良嗰啲咧，咁、喺後邊就好多時就會佢哋、都自己講過喺節目裏邊都講就，佢喺後邊會推，喂，係時候啦，講嘢嚇。 咁如果你咁講，佢嗰、那個作用係咪同高橋藍係咪？差唔多咧， 佢會巧妙啲。 係，佢會識教啲人點樣去用啲巧妙嘅方法去取到大家嗰、那個 取悦到大家。 係啦，唔該曬。 咁樣樣嗱，就嗱，或者我哋開始講即係我哋心目中喜歡嘅成員啦。 我真係諗唔到嚟緊太 多。咁我哋咧係由尾數到上頭嘅，咁由應該我哋由16位開始會講耐少少啦。 好啊。 嗱，之前咧我哋就會講啲比較即係名次冇咁高咁，但係都值得講嘅。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之前節目都專登有一集係特登揾一節係講佢嘅，嗰叫岩藏美少。麻煩開02嗰張相，唔係呢張第一，呢個第 二嗰張相，好奇怪嘅 number 02，係啦，就係呢張，真係幾開心。 阿九唔好錫落去啊，壞噶， 係啊，流緊口水啦，九。 嗱咁樣樣，嗱咁啊，即係我咧就係因為即係原則上中意聽佢唱歌啦，開始中意岩藏美少啦。咁事實上岩藏美少俾我感覺就係，即係以前我成日覺得 AKB 一個感覺，都係茶娃娃咁樣嘅，但係我一聽岩藏美少把聲。哇！即系我喺嗰集都讲过佢几劲啦，即系我觉得哇！即系完全系即系甚至乎我觉得啊，嗱，我阵间都会俾阿九哥讲一讲，我甚至乎觉得嗱，好多你听到 AKB 嘅member， 佢哋一同其他歌手啊，或者有啲知名度嘅歌手一唱歌咧，永远有一种感觉嘅。 系 嗱，我唔讲啦吓， 明白 吓，有种感觉噶，即系系啦。咁但系岩藏美为到岩藏美少咧，系冇嘅。即係可能有啲聽開演歌嗰啲會覺得有，但係起碼我嚟講，我自己覺得起碼冇，即係起碼 即係起碼唔會話好舒適啦。我白色嗰聲底唔會話太舒適嗰種，即係佢同好多演歌歌手好出名嘅都合作過。佢甚至乎有一次唱谷川新司嗰首歌，喂 ，OK 啊，冇問題，完全係得嘅。咁當然啦，佢個樣子都越睇落越嚟越靚啦，都係呢個都係事實啦。因為最初睇佢初出道嗰時候真係好怪嘅個頭剪得，係咁而家越嚟越即係俾佢。 标枪嘅嘢嚟 嘅，标枪，甚至乎我觉得比佢更加高位、高名次嘅 man 把系， 系咁啊！唔好讲名，我记住， 唔梗系唔讲名啦。你叫我头先咁样讲都唔讲边个噶？我呢度 收 好。咁啊，九哥俾你发表一下啦。 系咁啊，好似哇，一讲到呢个女人咧就窒噶， 咩 窒啊？你次次都系引我讲粗口嘅，知道？ 继续， 冷静啲。 阿九自己點解會中意呢個女孩子呢？初初就同阿北 Sir 一樣啊，都係演歌出事嘅又係。同埋你睇好多好多翻組節目咧，佢哋做咧，呢個女孩子都係匿埋喺後面咧，冇發覺啊？匿埋後面， 佢係一定，佢係咁噶，佢係咁噶。 但係咧，佢有久唔久時候咧，呢個女仔咧都係左攝右攝咧，飆出嚟有啲小動作咧，引下你。 呢個真 係嗱，呢個你要翻去睇翻呢個翻組嘅巡邏影片啦，又係。咁啊，同埋最緊要今次咧，好開心一樣嘢， 係 佢第二次攞個center位啦。 但其實佢Even 佢上年跌啦個排名，但其實佢三次嘅中選，因為佢再攞33位嗰一次，其實就係佢第一隻 single 嗰陣無人翼啊嘛。咁佢攞33啊，跟住跌啊嘛。其實三次個得票係升喎，三次都 係。咁但係你冇辦法啦，好多好多後面嘅新一輩嘅就上咗嚟啦。咁佢cover 咗佢，亦都唔出奇呢個問題係咪先？咁但係今年點解可能會多咗咧？佢做咗好多啱啱新嗰只碟咧，叫 咩？係我知。佢就只大碟咧。 咁個字嗰字我 check 過上網，咁咧就一个日本字嚟嘅，咁漢字里面咧，其实正常就冇拼音嘅，咁啊唯有我哋有边就读边啦，就叫做丙之蒲啦。 我知，佢嗰只歌喺广岛都唱到好行， 系啊，同埋佢去翻嗰个地方做嗰个地方个代表啊嘛，宣传代表。咁我相信喺嗰笪地方大大细细帮佢嘅票都帮唔少， 即系攞到老人家嘅票啊，唔知边度啦，见到 同埋我见到系狗，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佢KFC 嗰個演歌版係幾好聽嘅，我都覺得係幾好聽嘅。好，我覺得比原裝嗰個， 但唔好睇喎。 編曲 OK 嘅嚇， 好聽唔好睇喎。 哦，算啦， 資金有限嘛呢啲， 算啦。唔係，不過咁啊，特登整多張相同阿三本彩啊，梗係唔係？因為咧喺我哋盈林無雙嘅谷入邊咧，即係你擺三本彩嘅相入去咧，基本上你呃到拉嘅。 嚇咁樣噶？ 係啊，仲要嗱，仲要係 J 圖。J 圖更勁，係啦係啦，嗱咁男座美少或者我哋講到呢一度啦，跟住下一個咧就係左佐木右佳里， 喂， 哎呀， 多謝， 係啊，咁啊。 你先啦， 唔系，因为我唔识噶，因为我系嗱，咁我哋同你夹之前咧就话嗱，不如咁啦，咁嗱，我哋讲唔晒八十个噶啦，咁不如你哋几个主持睇下边一个系中意边个成员嘅，咁你不如今年讲佢啦，嗱，一定讲到，一定讲到噶啦。 嗱，咁阿佐佐木优佳里都系算系我推嘅 member 啦，咁其实佢系几惨嘅呢个女仔， 上年圈外， 圈外嘅，佢其实。在 AKB 的 group 里面即是生存了很久的，但也没什么机会去发展，直至就是有一个时期呢，就他和神七一起合唱那首歌，他是做 center 的，但他到最后他都是无疾而终，又不觉得很合咬成这样。今次其实呢，他可能就今年呢就多了机会在 Google 上面播下东西啊，播下自己的相啊，播下泳衣照啦，最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这 个是。给大家发觉，喂，其实这个女仔都是靓女的，都是 OK 的。还有他现在正式入了 Team 4呢，那变成Team 4里面有一个比较叫做大家姐一点的。因为其实 Team 4那些妹妹都是13、14岁左右，咁啊，佢系19岁，咁变咗一个好似长辈咁嘅作用咯。 系 咁啊， 咁佢同阿风岸男就话一齐带住对 Team 4咁咧，会唔会有呢、這个？ 其实仲有木崎 Yulia 嘅，但系我谂阿风岸男嗰个感觉比啲妹妹可能系一个真系阿 Sir Miss 嗰啲咧，即系会闹嘅。 咁但係邱吉利就係一個朋輩咁樣咯， 或者軟一硬咁樣去兼施 啦。咁你梗係中意個石你多啲嗰啲 咁樣，係啊係啊。仲有冇咩想講啊？今年？ 今年啊，好好嘅成績啦，47位其實， 係咯， 咁啊個票你諗下都攞到萬幾票， 16,700，其實今年啲票咧，我覺得幾緊嘅，我見有啲爭幾票咁樣， 係啊，即係你投多10-20票就喐到個 pool 啦，已經 係啊，你之前岩仲未少都係排零，佢都係16,000票嘅，好似 16,100，16,100 係咯， 係啊， 爭都成600幾咯，係咯。 其實是的，因為裏面你其實你見31和33位那個明音和大師真啊，其實差個10-0票而已。係啊，即如果唉，我肯抌多啲錢就 係咯，你買多兩三年咪搞掂。 其實今年有一個幾奇，即有啲人都睇到幾因為幾得意嘅現象就係、是、你排名比較後嗰啲成員咧，佢個票個增長率係高嘅，但係你。前排那些有些甚至乎比上一年低了，大佬的位置又高了，有些這樣，有些是差不多，咁陣間都可以講下咯，講下點解 可以 係咯。咁或者下一位係田野優花， 喂，你真想咁犯規嘅喂？ 我諗唔到喎，我嗱，呢個估估下噶，揾嗰陣時 係咯，呢個好似唔係佢哋添， 新屋嚟嘅呢個， 唔好嚇我先得嘅，嚇死我。哦，田野優花，我諗其實今年嘅成績咧，同上年其實都差唔多，都 keep 住係 next girl 即係中間嘅位置啦。咁其實我諗最重要咧，佢真係喺啲综艺节目上面真的落了很多功夫，勾了很多人的魂魄，包括小弟都是。因为他真的是玩得很癫很丧的。但是我在身上找到一些很深的才家的影子，抽完才家的影子。 这么重要，抽完才家好 man 嘅，其實佢都平時係扮到好 man， 扮到好勁嘅。 喂，秋元才加係其實係都係我一個即係未離開 AKB， 即係其中一個我係好欣賞嘅成員。其實而家我有睇佢 Facebook 咧，一直有 follow 佢 Facebook， 佢其實。不即係佢唔係做一啲好重要嘅角色，但係佢不斷係有嘢做。其實佢係咁樣嘅，係啦，個情形就係啦。 因為點解講佢似才家咧？咪話説佢其實又扮都有扮到型啊，或者好勁咁樣，但係超級細膽嘅。入鬼屋會喊嗰啲嚟嘅，咁但係 秋元才加唔係喎， 係㗎其實 係咩？ 都係 喊包嚟嘅人， 係玻璃人嚟嘅，同你講一彈就碎 嘅啦。咁樣樣㗎， 咁但係咧有陣時若果有啲 member 需要佢協助，譬如入鬼屋，要揾佢陪嘅話咧，佢係義不容辭，得冇問題，我照去入到去，雖然都係照喊，咁所以呢樣嘢係殺到阿刀 嘅。OK， 咁樣樣嘅，咁啊，因為似乎咧大家都唔係好識啊，咁就。咁啊，盡量出啲相俾大家，起碼都知邊個啊！你入嗰陣時係咯，咁仲冇咩補充？田野優花， 我諗留翻俾阿 Cody， 因為之後佢有個好大鑊嘅要講。 係，我唔知發生咩事喎。 一間你坐定得㗎啦。 係，咁係咪轉下一個定係點樣？ 喂，嚟一位， 有冇嘢補充？好，咁下一個咯，下一個係排第32嘅加藤零奈，21,877。系边位？今次又 自己认头啦， 自己认头啦，系咪啦？ 啊，成狗认头啊，自动铺头。 喂，请批啊！ 嗱，首先讲点我嗱呢样呢个女孩子点解今次我觉得上得咁快咧？拉到好多香港票，我觉得。 香港票 吓，点解我会咁讲咧？好多今次总选之后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啦，喺啲各大嘅留言版啦。都留了一些說話，就是話有很多嚟過香港的 member 咧，嗰個票數是高了同埋個位置升了嘅。咁嗱， 佢係咪同阿麻道邊麻友嚟？ 泡沫有幾？ 係啦 ，OK， 係啦，係啦。 複雜社群嗰次 係複雜，其實阿泡沫有幾係啦，一齊嚟嗰次，因為個前輩嘅身份咁樣嚟撐佢嘅咁樣樣， 同埋一次整親只腳啊嘛， 只腳係啊，哇，好攞命嘅，你知唔知同佢講嘢真係？ 我睇到你，我睇到你個樣。 而家都呆緊個樣啊！所以我唔敢出鏡俾大家睇啊！哇，同埋就係呢個女孩子就都係嗰啲把聲咧，其實引到好多人。嬌嬌嗲嗲咁樣啦， 似乎我同你都好似中意比較啲把聲唔錯。係岩壯美少頭先講，我補充 一下，係靚 嗰把聲係幾即係唔係萌啊？嗰種佢係 磁性 cute 嗰種講嘢就咁講，即係唔係唱歌嗰把聲。佢就咁講嘢嗰聲係好 cute， 即係你好中意聽佢講嘢嗰種。 佢老婆都係嘅，所以佢專登 嘅咁樣樣啊！ 佢老婆都係咁 做， 但 係 但係真係，但係講翻嘉玲奈啊， 講翻嚟先。 喂，但係嘉玲奈咧有另外有啲朋友仔亦都咁講。講啦，因為早段時間佢喺呢個Google Plus 裏面啊，就留言咧，就 即有少少唔開心嘅嘢講咧，就係、是、話好似調咗去天科之後咧，同天科嘅成員咧好似格格不入咁樣樣， 亦、都有黑子出現啦， 有黑子出現啦。咁、但係會唔會就係話今次個票數上，亦都係因為黑子就係力量啊嘛？係、因為黑嘅時間，或者佢係喺度話，好似好格格唔入啊，即係阿九中意佢，但係都唔係話喺度踩佢啊，講緊啊，即係會唔會係有啲原因係有啲？叫做所謂的可憐票啊， 係 嚇，即係出現咧咁樣講，咁講到可憐票啊，一陣間仲有好多可憐票嘅， 仲有兩個啦， 係啦，咁樣，咁啊， 但係我覺得就唔係嘅，即係嚇，即係。 啊、每即係咁講，每一方面都有人猜測，咁呢個就我哋自己自行去判斷啦。嗰個問題就 係明白明白明白。 咁啊，要俾第二個講噶啦，因為都太多女孩子講啦。 明白明白明白。下一個啦，下一個啦， 係 高佬明音啊，三廿一 位。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係啊，佢嗰日有啲好多意見嘅其實。 喂，我呢張相咧，就好似我 download 嗰時候立下眼咧，以為某一位非四十八係某一對女團嘅成員，幫我唔講。 OK， 哦， 費事一間應該紅，應該暴，應該暴動。 嗯，好， 我咪後講俾你聽邊個， 執正啲到你啦。 嗱，其實真係好可惜嘅，因為高國明咁其實上年就23位，咁一跌就跌咗8位。 係， 大家 個票數有冇升？係升定跌啊？你覺得？ 票數 keep 得到 ，keep 到嘅， 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佢今次咧，大家知佢參加總選咧，其實佢係最後一位，即係報名啊，講緊。咁其實佢喺最後刻都仍然掙扎緊，點解今年仲應唔應該繼續落去咧？佢最後都下定決心，因為有 fans 支持，亦都佢自己都想俾個機會自己嚇。 係。 咁啊，做完呢樣嘢啦，咁然後今年個票數竟然都搞到咁樣啊，個位置。咁佢自己都有唔開心。 係。咁啊，只能夠下次就早，下次就早，下啲啊，下次就早啲搞掂啦。 其實佢好不幸嘅女仔，佢佢有好多演出啦，咁啊電視劇啊，包括搞佢自個人嘅影展啦，咁但係都唔 影相， 影展係啦，係佢就好中意影相嚇，咁但係都唔知點解今年嘅票數跌得咁緊要咯，即係咪啲人開始唔中意佢咧？成咁而且佢 Team K Two 嗰個 leader 位又冇埋啦，又讓咗被顧村愛莉啦，咁自己亦都孤身就走咗去 NMB 嗰邊嚇兼任。太多不幸啦，對佢嚟講今年，但係都冇一個好成績攞。 我其實覺得有時 SKE 做嘢都幾後知後覺嘅，即係有陣時佢唔會好似 AKB 咁樣，佢會突然間有個 schedule， 我要決定推邊個人去俾個配搭嗰啲配搭俾佢嘅。佢就係突然間總選舉有一個人爆上嚟紅咗 ，OK， 突然間個人有話題性啦，佢就夾硬咧將個人會紅咗，咁啊調去前邊。 係 咁調去前邊嘅途中，咪要將一個喺前邊人調去後邊咯。佢就有啲咁嘅人，即係以前歌樂明音咧係三隻，即係 SKE 會出三個。唔同梯嘅碟啦，一個是松井朱莉奈，一個松井玲奈，第三個封面就肯定是佢嘅。 係， 咁而家冇埋咯。 可以話是 SKE 開頭的神鹿嚟嘅咯。咁而家可以越掹越後，因為我睇到新人就 係嚇， 好可惜啊！ 得冷靜啲，唔好咬台啊！ 唔緊要，唔緊要嚇。咁啊，下一位咯，好嘛？ 嗯， 高橋朱莉28位喎， 呢個 係啦，就上。喂，呢張相幾靚喎，影得佢啊？ 誒，冇多事啊，翻你自己嗰啲男裝美少嗰啲， 都係搞佢呢個。 係㗎，因為其實朱莉咧，我同優花咧，我覺得佢兩個都係屬於叫做綜藝組嘅，因為其實佢哋喺個AKBingo 裏面咧，真啲講咗自己節目名添。Bingo 裏面咧，其實嗰個潛在能力係發揮得好好嘅，即係你做咗初頭，你睇個女仔覺得啊麻麻地，又冇乜特別嘅演出。咁但係咧，佢一做綜藝節目係好好笑，尤其是把口係好衰嘅。你係好中意佢，好中意，一係佢哋做嗰集咧就會好精彩嘅。同埋加上咧，我唔知係咪有關係。近期佢有套深夜劇咧， 《 衰手服與喪屍》，我唔知係咪幫到佢咯。 會噶，因為個角色好討好，其實有冇睇啊？你哋 我哋太多劇係， 但係我話應該，我就已經懷疑緊，因為其實套劇其實真係唔係咁好睇，因為其實若果唔係有 member 做的話，即係 AKB member 做的話，呢套嘢我同你講真係 完全唔睇， 完全唔掂，唔知做乜嘅。 通常我都成日講啦，日喺節目嗰度講啦，如果一套日劇咧靠睇人嘅呢套嘢係可以優異嘅咯。 系啊，啱噶， 因為係始終係睇翻你個劇情噶 嘛。咁我又想問下不條章喎，即係未睇咁多日劇咧。嗰個日劇其實真係幫唔幫到一個人會突然間紅咗咧？ 會，佢要好嗱。咁當然啦，你話 即係日劇嚟講，佢面對嘅嘢就唔會係一個，即係唔會一個人咩，就唔會一個人咩飛，可能編劇啊、其他嘅演員啊，一齊咩導演啦、啊。咁嗱、譬如好似話如果你話講日劇嚟講，譬如好似其實之前前田敦子都幫到啲㗎，係佢自己 挑十， 係佢自己 點啊點啊，拍 嗰套什麼地 花樣 花樣啫嘛。嗱、譬如你話大佬優子，大佬優子我覺得幫到嘅、大佬優子嗱，譬如好似你話我不戀我的理由點啊，做得好啊角色，我哋都覺得做得好啦、安藤基亞人，我覺得佢做得好過陳少恆添， 好棒啊！覺得 係直頭我佢同埋我之前唔知邊一集封煙阿 Kevin， 佢都話喂應該係啊，大佬優子一點會陳少恆咁樣樣嘅，去到係個位係咁，但係冇辦法啦，陳少恆個排位高過你，咁梗係佢攞啦，結果就係咁啦。咁係有時係鄧大佬子唔抵嘅，咁但係冇辦法，佢係即係講真都係廿五歲啫，佢同阿都係阿新龍傑依個輩嘅啫，咁佢都仲可以即係而家畢業啦，咁陣都會講佢啦。咁佢我覺得 係咯， 我覺得佢係即係講多少大家都知，我就係我覺得佢係可以 係， 即係佢係有個有，即係佢係有個潛力係可以上，可以上到去。 大家都睇出 係啊，即係我係欣賞嘅，即係佢係我第一個欣賞 AKB 嘅 48 嘅成員嚟嘅， 係都係啲新手指導員嚟嘅喎。 係， 因為我哋其實分咗幾個成員咧，都係新手指導員，即係你一入 AKB， 你係一定中意嗰幾個人先嘅。 咁樣樣㗎， 咁大島優子算係其中一個。 OK， 咁朱莉唔擔心啦，朱莉其實今年營運都好多嘅機會俾佢啦，有戲拍，阿 Bingo 又成日上，加上又有一隻歌比做 center， 啱啱嗰個叫做咩啊？My Mugaish 嗰只歌有隻 single 俾佢做咗聲，咁其實營運都俾咗好多嘅資源俾佢，我唔擔心嘅。 咁樣樣，嗱，咁我哋講多一個人啦，跟住就休息啦，好嘛？ 好啊。 下一位高成阿樹啊，26位啊， 頭又俾我頭嘅。 哇，仲要俾呢張？ 係咯，喂，四分，哇，差破正真係。 喂，而家流暢翻頭髮咯，好似係嘛？ 唔係，呢個係近期嘅，近期啱啱剪， 剛剛剪嘅， 係剛剛剪嘅。呢套嘢冇得輸啦。 呢套嘢我未，呢啲幾時再冇？有冇收到風？ 出咗第一集喎， 系啊，你會六月五號喎，係喎，咁先做第一集。 咁啊，講翻古城阿樹啦，其實上年咧就啱啱就去咗耶加達，啱啱翻嚟啦。今年就正式進駐 5KB 啦。咁其實過往咧，講翻真夏 Sounds Good 嗰屆嘅總選舉，即係第四屆啦。其實佢嗰陣時好介自己名次嘅，因為其實佢慣性好長期都係個選拔成員之前啊。咁但係到第四屆啦，真係唔好彩啦。跌咗落去 Under Girl 第十七位，佢係好唔高興嘅，即係佢直情係影到佢後台係喊到暈低咗，佢好唔高興，咁面其實講曬俾大家聽噶啦，係啦，咁之後掉咗耶加達啦，大家都覺得佢哎呀慘啦，一個女仔要過耶加達嗰邊發展點算咧？ 佢當時出發之前係學埋印尼話喎，已經 係啊， 跌埋心水，跌埋心水咩噶咯？係 啦， 點知又翻到嚟？ 係啦，總之營運可能覺得有少少叫學成歸來，覺得呢個女仔咦有料到咯，即係覺得佢心態上有轉變，咁俾翻翻嚟。咁今年同埋上年咧都睇得出，其實佢對個名次係冇咁介懷，即係佢覺得係感恩啊！即係嗱，上次咧佢係跌到十七位，咁而家雖然係睇下先，我唔記得咗位置添，睇先。 廿六， 個貓字廿六。咁大家佢係用盡 嘅跌咗喎。如果你講嘅， 但問題佢而家佢用盡方法去補嘅廿六位嘛，之前係跌到十七位嘛，所以我覺得。抵支持嘅佢 係，佢唔係我有個朋友都好中意佢嘅，係 咁佢加油啦，叫佢 係啦，大家一齊加油啦。嗱，咁我哋喺度休息一陣，翻嚟繼續講。其實有入山行內嘅，不過入山行內，我想加埋川原玲奈嚟講。 好啊，好啊， 川原玲奈嚟講。咁我哋一翻嚟就講《盜邊遊記》，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就講埋《盜邊遊記》之後咧，就講《投獸明》。好，入翻嚟。 俺の代わりにサンタモニカ広告祭の審査員をやってほしい。 いや無理ですよ。 世界一の CM を決める広告祭、替え玉で行くことになった落ちこぼれ広告マン。 英語あんまりできないですよ。 これが英語のレッスンですか。 お前これ来て審査会だろ。 え、ラムちゃんで 一週間だけ偽装の奥さんやってくれないかな。 絶対や。 あの CM 入賞させないと君はクビですから。 無茶ですよあんな CM。 ああいうイルジだけは許せない。 ヘイカロス。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世界中のクセ者たちと繰り広げるグランプリ争奪戦が今幕を開ける。 自分の作 CM に賞を取らせる戦争。 何としても賞を取るんだ。 会社クビ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よあんた。 俺でも審査員なんだ。 それじゃあ私のことは何、大きなお世話ってわけ。バッタみたい。 What's happening in preliminaries? みんなゲームの言いなりよ。 最高だと思ったものを選ぶべきなんだよ。 あんたの奥さんなんだからね、何が何でも入社させるわよ。 ストップ・ザ・コマーション。 超豪華キャストで送る新感覚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果たしてグランプリの栄冠は誰の手に。 僕らは審査されているんだ。 ジャッジ。 このエロガッパ、 エロガッパ、エロガッパ。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世界杯，识听嘅一定系 My Radio。 由6月12日起 My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点半， My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还是预测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周五至六，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们会出齐人脚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仍能无伤，主持北条章、森美。 聲真係講緊啦，邊個啦？好，翻嚟迎來無雙第二節， 我十一次啫， 講緊啲留言，真係係啦。咁啊，繼續有我不聊章啦，森美啦，係咁啊 ，Cody 啦，啊刀鋒啦，同埋啊舊哥啦，咁啊，繼續講呢個 AKB 總選啦。咁好啦，咁啊講頭先講到尾啦，就講呢個道邊美由紀啦，呢個 NMB 嘅成員啦，我出道邊美由紀嗰張相，跟住嗰張相係唔該麻煩。 哇！ 喂，呢張相咧，應該第一眼咧，嗱嗱呢個講得啦。我第一眼以為仲李伊莎嚟嘅，又係 仲李伊莎，有少少， 呢個位係有少少，但係睇落啲 都係氣質嗰啲啊， 又係兩年兩年 嘅角度㗎。 我幫唔講得㗎， 你講清楚，唔 係都似真係似仲李伊莎啲 B B 肥咧。 哦， 嗰啲面珠仔咧想搣落去嗰種咧， 呢個位係似，係 啊， 但係佢本身個樣唔似喎，係。呢張相哇咁嘅，即刻出呢張啦， 得唔得啊？嗰條 得唔得？得收喎。 OK， 有啲出事喎，今次 佢有個花名叫吊絲啊嘛， 係 啊，即係好識去取悦啲 fans。咁啊 ，Cody 你點睇啊？即 係 我， 佢今年其實 跌得好犀利， 嗰個緋聞其實好大影響。因為喺日本嚟講 ，fans 個心態就係話你當我啲咁嘅緋聞傳出嚟，係一種背叛嚟嘅。 再者又有呢、這個，再者之前都講啦 ，NMB 嗰班 fans 唔係咁想投呢、這個投入呢個總選啦，咁你個票數更加大打擊啦。其實佢係咪話傳出個緋聞呢，好似話仲有兩個成員噶嘛，嗰兩個成員都受影響喎，聽講係。我唔知叫咩名字，我唔記得。 係 講開又講。 莎瑪利亞啫。 係明白。咁其實今年佢嗰個名次咧，就由呢個選拔組被一下子拉咗落嚟嘅。咁即係變咗，其實 Under Girl 對佢嚟講個打擊好大。一上台已經見佢講感想嗰時咧，係啲眼淚已經係咁湧出嚟。係咁好，其實睇得啲飯係好慘嘅，真係。即係睇到哇！我點樣頂啊？咁樣樣你咁樣喊曬咁樣，我真係唔掂喎。 咁嚇，講埋先。 其實都同佢講咗，主持人咧都同佢講咗好多，就話 是不是有些心有不甘啊成的那些。他说都是的其实你想想他也可能在個總書上面不能夠講太多嘢啦，不能夠怪罪於飯，所以就即最後就打完場就完咗成件事啦。咁佢當然唔能夠 吞翻啲， 吞翻佢，吞翻佢係，我覺得佢真係想趁呢個時候就想講話畢業噶啦。 嚇嚇，咁可以講翻頭先我爆起想講嗰句嘢。今次總選舉嗰位 member 啲講説話都幾fit人嘅，佢係其中一個，即係上到台，今年咧我好唔滿意，我唔甘心，所以咧我決到依刻咧，我要。決定我下年要努力，哇！真係嚇死人啦，大佬！即係我都覺得之前同阿北條章都傾過嘅，話今年其實可能喺後台咧，啲話事人其實同啲 member 講曬噶啦。 唔係因為係咪真係對上嗰次真係兩個大嘅 member 突然間即係阿小田麻衣子同埋阿 大佬子， 唔係大佬子，板野由美一齊喺。總選到宣布畢業， 反正就是之前的 之前的之前的，咁啊對佢嚟講太大衝擊啦，係咪？會唔會對營運嚟講 失曬預算嗰只就係、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你知佢喺一個咁啊公開場合紅白度講話畢業嘅，其實我諗即係阿崔元康都嚇咗一跳咯， 都幾凍啊！ 係啊，你點算？哇！做啲握手會佢點搞啊？ 所以今年我覺得喺後台講曬，你千祈求下你班大帝唔好亂咁講嘢啦。我知道你屋企人邊度翻工㗎？講笑嘅呢、這個 咁樣樣 黐曬餅㗎嘛？但大佬喂。我哋真係唔好亂咁講嘢啦，遲啲先啦，最緊係都咁樣。 喂，有聽眾要求我哋講下小櫻花，小櫻花邊個嚟㗎？ 工業少量啊， 會嘅喺十一位我哋 咁咪仲一個選拔， 未必會有樣啦。咁因為我 cap 唔曬啲相啦。 嗰條版俾你睇， 冇遇到佢啊。咁就咁我哋翻翻嚟先咯嚇。咁我哋講十六頭十六名啦。咁即係呢個即係下一隻選拔組啦，即係下一隻升嚟緊嘅升告。會過十六個啦，咁首先講一講就係川榮里奈啦，咁要加埋北山內，唔係 入山內 嚟講嘅。咁一嗱，大家都知啦，我都特登對上一次特登提早半個鐘，就係因為呢件也咁唔開心嘅事啦，即係被斬嘅事件，即係有啲人都話啊，佢兩個升咗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嘅同情票咧？咁樣樣咁都。咁、都可以值得講下嘅，係咪？咁川榮里奈張相，不如我哋又出張相嚟講下啦。嗱、連埋入山行內一齊講啦，好嗎？ 哇！ 其實我哋 send 咗俾你喎，好驚奇。 我突然間見到， 閃一 俾啲氣氛㗎嘛。 大哥剛啱食啊， 冇得唔啱食啊，大佬。 你兩個你啱嘅呢度， 你嘅有一個。 喂，九哥點啊？今年覺唔覺得真係啲同情票幫到兩個先？ 本身就。覺得都係有少少，其實我哋之前開咪前，即係私底下都講咗一句啦，我都話發生呢件事，其實你話再加埋阿川榮里奈就加埋個電視劇啦，好似水手服喪屍啊，係啦，咁有少少幫，當有少少幫助啦，咁啊同情票方面咧，你話冇咧就斬死都唔信㗎啦，咁但係我想 member 自己或者啲 fans 嚟計咧，都唔希望咁樣去俾佢票嘅。 當然啦， 喂，咁大佬佢受皮肉之苦，佢得呢啲票，佢亦都唔過癮啦。但係就有樣嘢係安心嘅，咁就真係阿川榮第一次喺公開場合裡面出現啦。 咁即係喺嗰件 事發生之後啦，係啦係啦。 咁阿入山行內都係打電話啫， 係啊係啊。 後屘喺個Google Plus 定係喺 Twitter 度整翻張相，好似 整翻張相出嚟，係即刻講咗咁樣，咁啊俾咗個大家安心啦。 佢令台上面啲人都唔知，佢突然間有個黑字走出嚟同佢講，喂佢嚟咗啊咁樣。 應該啲係啲 DPA 咁無啦啦行埋去。 唔係，我都係見到佢隻右手係。包扎，包扎咗嘅，應該係斬到嗰個位嘅， 係啊係啊係啊， 手指同埋上臂嗰， 上臂嗰度係，同埋佢好都係點樣都，任何時間都係講完嘢都好咧，或者成咧都要即係揾隻左手去遮住右手，咁啊，至於你講話入山嗰邊咧。嗰個同情票咧，啲人有啲人就咁講啊，唔係阿九講嘅，有啲人就話係因為入山佢係去幫阿村民擋啊， 擋刀啊， 擋刀啊，咁但呢件事都未係確實係唔係啊，咁都係傳聞啦，咁嗰一邊嗰個票數亦都係咁嘅原因話高咗咯，咁樣。 如果你講個排名字就高十位，佢彈得勁， 係啊，彈得勁啊，彈得勁 嘅咯，係啊，上年三十個講緊，咁我就唔記得鋪咗張相出嚟啦，不過唔緊要啦，照講啦，係啦，嗱咁我哋。你想我哋逐個逐個講啊，定係一跳跳到新區裏內講埋柴田亞莉咧？ 咁啊，查查你哋嘅點？ 嗯，咁咪查田啦， 查田啦。 咁我哋翻翻嚟先啦，咁啊翻翻嚟。 咪一進咗啦，上年係 under 嘅 兩級，但係好似唔 十七啦，上年 太大，但係票數好似爭都爭大啲喎。 因為上年咧，其實都關於佢有多傳聞嘅，因為其實喺微博嗰邊或者喺 Facebook 嗰邊，我見到我唔知係內地定係日本嘅飯咧，影咗好多相就話佢一全個房，啲成個貨櫃都喺碟話係全部攻曬佢。總之佢一定要上到選拔嘅，咁樣講到明㗎啦。嗰啲神秘遊王去崩佢， 好多張啊！你話有， 唔係 一張就夠 啦，唔係好多㗎啦，已經係係超多。 唔係講你話好多張相出嚟係有好多嘢嘅， 有一兩人鋪嘅白雀加油王，再加多礦王咁樣啦。 會唔會同一張相係角度影就當係好多個人咧？ 其實唔同 member 咁取巧 係嘛？ 咁但係有成績可睇嘅喎。 咁啊係。 你諗下上年佢入 Under Girl 之前係冇名嘅喎，一崩去到十七位，今年再上埋選拔組添，好犀利嘅女仔。但係有咩咁犀利咧？暫時我未睇到。咁睇下今次佢做咗選拔組，多機會見佢，睇下佢有咩把炮咯。 係。 咁跟住就係阿少年啦，新區。你來啦，十四位，下一張相我哋講埋啦嚇，咁呢個都係幾 有冇咁得意啊，大佬 咁樣樣， 大家推落嚟 啦，唉嗱。我講先啦，嗱咁佢其實咧，即係大家都知啦，乃木坂晒六係呢個官方 AKB48 嘅對手啦。但係其實咧喺我眼中咧，真正 AKB48 嘅對手咧，當然唔係乃木坂晒六啦。係，我你準備我講係講 邊？隨便啦，隨便，我都想知 道。 喺我嚟講咧，而家有三代，遲下可能會多一代。 係， 嗱，大家都知啦，一定係有桃草粉啦，一定係有啦，摩羊輪摩羊輪十四啦，可能或者叫 Fourteen 啦，我唔知係咪咁樣叫第三代 E-Girls。因為 E-Girls 喂， 點解我覺得 E-Girls？ 因為 E-Girls 係我唔知道有一次我哋有一站咪做一個調查咧，係講啲名日本藝人嗰個調查咧，佢表得好勁啊 E-Girls， 係同埋舊年上咗紅白。咁我 feel 到係佢個勢頭好犀利。 E-Girls 飆得犀利係因為佢大老闆嗰個影響，阿 Hero 神嘅影響，同埋佢哋一路嗰個方向走咧，比較健康啊，同埋做好多好正面嘅事啊。咁所以咧，令到好多喺日本咁即係呢段時間叫做又發生好多事啦。咁樣咁叫做動盪嘅時間咧，有班咁正面嘅人 去，係 啊，就可以令到你上咯，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就咁當然啦，其他仲有其他啲無端彈咗喺個橋本環，但係橋本環我覺得佢都係一個人嘅啫。點都我點睇佢都係一個人嘅啫。咁至於我哋其實我哋節目推緊三個非四十八系女團咧，咁其實有一對就係桃草嚟嘅，咁另一對就係。東京女子遊啦，東京女子遊真係點解都講咗我中意咯， 哇！呢咪霸氣咯， 夠噶啦， 搞掂啦。 第三隊，第三隊咩 ？Baby Metal， 因為 Baby Metal 真係勁嘅， 正啊！ 咁啊，遲啲講啦。係啦，咁嗱，咁講翻嚟先。 係 啦，咁好多人都覺得咧，嗱，其實奶板奶木板四十六咧，即係其實阿新居良咁過咗去咧，係有好多，即係當時大組哥咧係有多奶飯咧係唔係咁中意嘅，甚至乎阿新居良本身亦都講咗啲唔係令到 fans 唔係咁中意聽嘅嘢，咁就呢個聽翻嚟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成員方面可能冇乜事，但係可能喺范嗰個心目中咧，新 K 六基本上係老套咗佢噶啦。咁嗱，實情我唔係好知啦，你可以糾正翻我啦。咁你嚟到佢今次攞十四位，對於以後七月康，即係阿肥秋會唔會覺得喂？咁樣樣，不如擺多兩件入去啦，咁好玩嚇！阿邊個啊？阿松井玲奈又過咗去，阿修維己用啦， 有埋白色麻衣過嚟啊！不如 係啦，咁啊，唔好擺嗱，講明啊，唔好叫阿中原日牙香過嚟一殺咗你，你搞佢家姐，即係搞佢個妹啊！話俾你聽，我上講聽到可能會即刻搞佢，佢係呢啲人 都好咁啊， 其實今年但係你雖然講話氣質咁樣成啦，啊俾人發配邊疆嘅廣東。咁但係成績真係唔錯喎， 係啊係啊， 真係有條數學去計啊。因為嗱，我都講過，如果乃木坂自己搞選舉，我唔肯定去到邊個位置。但問題而家佢係代表成隊乃木坂嚟挑戰 AKB 喎，比賽喎。咁你變咗乃木坂嘅 fans 冇得揀，你只可以投俾佢。 但係有幾多乃團嘅 fans 係真係投俾佢咧？呢個我係誠 真，係呢個真係唔知啦。 呢個真係誠意，可能真係淨係推阿新區里奈嗰班就會投佢，都就呢個我覺得係有機會，同埋 AKB 嗰邊。嘅 fans 咯，咁 我就講到呢度啦，咁點睇啊？你哋 嗱狗咁講啦，以我所知就好多即係所謂就話就話叫做公式嘅對手啊。咁其實即係自己身邊嘅朋友都唔少，就話中意 AKB 嘅，亦都會中意奈木板。咁又係嗰種啦，兩邊票啦。咁同埋之前你哋咁講啦，佢代表奈木板咁樣過嚟法咧，唔多唔少都一定撐嘅。 嗯， 係啊，俾你即係俾著邊？哪一班人都會這樣做啦，係咪先啊？即係你 fans 嚟，大佬啊嘛。 但佢心態好得意喎，上台嗰時係自己直情呆咗，喂，叫緊我講嘢啊， 行緊行緊，咁你好唔意，即係唔意料到。 你叫我，咁我又應該要做啲乜嘢？係咪要行定要企咧？我都唔知。 咁佢未試過，未試過三個鐘頭， 係啊， 第一次，哇塞！ 佢頂多喺屋企睇電視嘅啫，呢啲 唔係其實犀利嘅。佢其實都算係崔元康想將奈木板入翻主線嘅其中一個試驗品啦。因為之前奈木板係冇任何嘅支援嘅，佢自己一個獨立嘅嘢。你唔同 SKENMB 可以調嚟調去啊嘛。咁所以而家奈木板話啲碟開始賣得啦，五十幾萬隻可以賣。咁開始就可以入住翻主線。 其實之前兩年有少少暗湧噶啦，已經有兩年紅白咧，咪已經即係佢哋 AKB 自己搞嘅紅白咧，咪已經有奈木板嘅成員落場嘅咧。咁啊，其實有少少。其實試水溫啊，開始試一試，喂得唔得咧？你哋啲人會唔會有反感咧？咁又見啲人好似冇反感，亦都反應幾好喎。咁可能呢一個就已經第一刀落噶啦。咁啊，之後會唔會再好似你話齋有咧？咁啊，我哋慢慢睇啦，真係。 哇！即係放長雙眼 啊！係啊係啊。 嗯，係啦，咁樣樣。嗱，下一個啦，即係逐個講。 係 好。好啊。華山魷衣啦，咁華山魷衣大家點睇？嗱，呢啲我哋。 你點表白菜？ 小刀洋菜。sorry， 呢個翻嚟先，我哋翻嚟先，我哋 收翻佢。 而家我哋 唔想做嘅， 我哋嗱嚟緊我哋冇圖嘅，我度小刀洋菜先有圖嘅，係啦。 嗰條扮俾你睇，扮個南山魷魚樣佢睇。 咁樣 係啊，你次次攞獎都頭痛 嘅喎。今年好咗噶啦，前兩年大家知啊，華山魷魚就過呼吸啦， 過呼吸啊。 佢即係因為其實佢係好緊張自己啲名次人嘅，雖然你見佢係 Team K 隊長，好似哇好硬淨應該。咁今年其實佢嘅票數少咗嘅，少咗成萬幾票，但係佢仍然 keep 翻係十三位嘅。 即係呢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少咗票，但係 keep 到，有啲仲好似仲個位仲上咗，係有啲都係啦。 係咁，同埋我覺得阿華山魷魚其實佢會有少少叫做係 Team K 嗰種。有啲票係留咗俾佢，因為大老師走咗啦，呢個板又未走咗啦，財家又走埋啦，咁你變咗 Team K 嚟，好多票係冇咗嘅。咁作為一個 Team K 一個支柱其中一個啦，而家又從頭出來啊，三本賽同埋佢，咁變咗其實佢三個分薄嗰啲票，咁華生爾有咁嘅選拔嘅成績係 OK 嘅，一百選拔成績係。 同埋今年佢都好叻啦，可以好完整讲晒要讲嘅嘢啦。 同埋德哥叔话， 我长大咗少少嘅， 德仔过嚟扶我啦。 德叔话唔系少少啊，真系长大咗好多啦。 咁我系咪可以继续讲话？你请你继续讲，几好啊！即系见到其实 member 不断咁成长 系 好开心。 系呢个都系我哋睇吓现实嘅偶像其一个最主要嘅 point 咯，即系成长咯吓。系啦，即系好跟住公仔嗱，公仔左光我有少少嚟讲，因为话晒铁三角咧，佢铁三角我除咗佢之外，另外嗰两个好中意，即系阿大岛优子同埋阿秋元才加两个走咗，咁一剩翻佢，咁亦都系为一个 S N H 41嘅成员啦， 算唔算咧？ 系 算唔算 S N H 成员咧？我真系好有保留咯。 佢我记得曾经系咪佢啊？佢话想专注喺 S N H 嗰边。 上年其实佢宣布咧，大岛国际宣布佢会调翻去 Team K 嘅，咁但系佢自己喺上年中选举就话，佢觉得咧好对唔住上海嘅朋嘅战友，佢希望翻去陪佢哋，唔希望自己一个人翻日本攞奖，佢自己取消咗嘅。但系今年佢上台咧，有啲骨，大家听下有冇问题嘅说话，佢讲嘅，佢话希望嚟紧日子咧，想作为一个正式 48 group 嘅成员而努力，做到自己应该做嘅嘢。 即系佢都想掹。 冇辦法，因為佢就算佢肯奮身過上海，但係上海嗰邊點樣都唔肯俾佢出場啊嘛。佢點樣？佢搞咗成兩年都唔肯俾一個嘅 pass 俾佢，即係可以上台表演工作證。 哦，工作證 ，OK， 明白明白。 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國內嗰個團體啊，陳九上啊， 九上 有心玩嘢咯，我覺得。 嗯，係咁樣嗱，咁跟住就十一位啦，官員算啦，係咪即係阿 小野花 啊？好似都 眾望所歸嘅， 有好多呢度有好多嘅聽眾話想講佢喎。咁啊，大家。咁呀，我唔熟嘅，咁大家睇下你 即係點樣評價？佢、好似哇上得好勁喎， 勁啊勁啊！ 廿六個月喎，舊年 已經將肉苗拋離咗啦，已經。 其實上年咧分別就係、HKT 三個巨頭啦，咁啊有啊田島牙流啦，咁、我唔計啊澤子啊嚇， 係啊 誒呢個玉瑤同埋宮崎少良，佢、三個分別喺唔同地方嘅。咁啊宮崎少良不嬲都喺啲好高位置㗎啦，五成啊。咁今年淨係上埋孫物組添，咁、變咗其實真係好似阿都咁講，拉得好遠咯，佢哋距離係。 係，唔係呢個女仔誒？好、耐之前我已經話佢呢個女仔叻在乜嘢咧？佢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佢好定到自己目標，我要做到呢個位置，我就去奮身去做。佢好叻嘅，同埋今年佢都好勁啦！喺現場宣布，澤子你將係我嘅拉巴雷，係我宿敵，下年我要打垮你，贏曬啦 ！OK OK， 勁！跟住阿子源即刻做咗個動作啲嘅， 係叻叻 接接你啲嘢。 咁其實子源嗰個目標都係想培養佢到咁樣啫。 咁啊，其實我諗係叫做子源嘅頭馬嚟嘅都係。 係 OK 諗住第十名啦，衰田亞香里我都唔係好熟嘅，第九位嗰啲可以我熟啦，咁可以同佢鄧大家講多啲，都係靠大家啦。衰田亞香里有 咁啊， 呢個星呢個佢本身都選拔組喎，原來舊年都係 係啊，十六位啊，佢其實上年去到選拔組，大家都有啲奇怪，哇！點解亞香里今年咁犀 跑上嚟 喎？飛佢咪跑去飛啊？佢係好中意佢跳下跳下啲人， 啲腳永遠都夾唔埋，永遠都抹開一字馬噶嘛。 咁可能其實 member 佢會比較放開自己，或者係中意表現自己。是有有數的，會吸到很多票。 對啦，他令到整個 SKE 是變成集幾團。 是是是，他第一次在這個是不是紅白 呢？是沒錯， 表演這個後分後分和後分和空分， 還有電光獨龍轉， 空 氣那種火給他轉。 可能就是這些就吸引到 fans 覺得哇，這個人跳舞堅是勁的，都是很喜歡表演自己。 還有都剛才乘回我剛才講說話 SKE 的做法，上年紅白突然間這麼勁爆了，因為他都是吊神來的，其實他都是這個48 Group 的吊神來的，突然上之後呢，其實今年 SKE 很多時候都擺上一個很重要的位置，譬如剛剛說上紅白擺正在中間，有他自己要轉 轉了，我們不理他了。 跟著有些什麼遠體女王決大決戰呢，上了幾次去做比賽呢，就算零上 Music Station 開頭都要給一個環節給他，在施展軟骨功， 因為他軟骨頭太強， 所以做到盡。我覺得 還有今年很多AKB Group 的綜藝節目呢，不同即總之唔同 group 嘅綜藝節目咧，雖然喺你都會喺個節目度出現，咁所以個曝光率多咗咧，自然而然我諗吸票都吸得犀利咗。 唔係握手會我就摸到都佢都掉唔少人， 係㗎。都是電力十足的 member 呢、 好，跟住要頭九位啦，咁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啊，呢九個真係。 見相就知道名㗎啦，已經 係。係啊，唔係即係第九個都未有相嘅就係高橋藍啦。咁高橋藍大家都好熟啦，總監督啊呢、這個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人啦，嚇好多人都話佢係嚇。咁、我都。或者問一問啊，杜鋒啦，喂，即係頭先我哋都食飯傾過，喂，嗱、或者你講一講一次，講多一次，喂，佢同子源利乃嗰個分別喺邊度？即係佢大家都係嚇，差唔多係差唔多一人之下萬之上嘅。 我覺得阿塔卡嗰種，即係阿高橋藍嗰種咧，係啲道理人嚟嘅，即係佢用好多時間去同你傾好多偈、或者去用多説法，即係佢令到你信服佢、然之後你自己諗點樣做。而子源嗰啲咧，直情係推你去做啊！即係佢會好願意就係話：哇！呢個時間咧，你係要上噶啦，你快啲啦，你唔好等啦。但係阿塔卡啲係唔會嘅， 即係等你自己喐嘅。 係啦，佢啲道理人嚟嘅，同埋佢係屬於 AKB 一個叫做心理治療師嚟嘅。 佢係咁樣樣。 係啊，佢好多時喺啲幕後其實都係安撫啲 member 嘅心情嘅。 係， 所以大家話一見到塔一聽到塔卡把聲就喊嘅啲 member。 咁樣， 因為佢抒發曬個情感出嚟，咁一聽佢把聲。 人肉探測機 是 吧？有人說藍哥得到什麼位置都沒有所謂，那你就試試17會怎樣。 我明白他意思的，其實現在去到這樣的位置總監督就想怎樣。其實他 我覺得他那個排名 其實他都未試過跌出10位以外，其實 很難的，他很穩。 他就不擔心，我都是說回他的話，他最擔心就是今屆會不會有沒有人會走，他是擔心這件事。 是那今年就一個人都沒有走啦， 有一個人說走，個收翻 啫， 其實都過半噶啦。如果你話走嗰度嘅，叫過半人話走收翻嘅啫，你就 吞間吞翻。 咁啊，嚟緊呢個就直頭係嚇吹到好行，但係後尾都係冇噶啦， 講到出口 玩。 哇！呢個真係玩嘢， 玩盡全世界。呢個香港人都好熟悉噶啦，大家行過東海堂啊，甚至乎最近期一個空圍廣告都見到佢嘅，就係小龍菜出相啦，可以。係啦， 哇！醒曬， 喂！呢個廣告真係拍得靚， 靚 我想講。 咁人靚。 咁當然啦，其實我覺得嗰、那個鬼妹嗰、那個外嗰、那個外國嗰、那個小妹妹更加靚。咁當然兩個兩種同卡力嚟嘅， 有幾中肯喎？ 可能就係個小妹妹有啲驚喜啦。咁我哋見慣小妹妹菜，靚係梗㗎啦，即係可能係呢個分別咯嚇嚇。咁今次有少少俾佢玩咗嘅，我覺得就即係我哋事前都大家估，喂都好大機會啦。前有都報道都話佢會畢業啦，亦都事實上以佢而家嘅即係無論係接 job 啊、工作上邊，其實某程度上都好似已經好似板野有美嗰只噶啦，差唔多係喂你不如。算啦，係咪先？你不如真係出嚟打滾下仲好啦，好似板嘢有味咁啦，板嘢有味又唔知下個月又出大碟啦，係咪先？ 係咪啊？係咪啊？係咪啊？ 已經訂咗啦。其實喺九月仲有演唱會嘅，唔錯啦，唔錯啦。 係我哋嘅肉啊，咁不如即係其實係咪咁樣樣會仲好咧？咁但係佢自己又決定留翻低。 我哋三個其實都真係俾佢 fit 得好緊要嘅。我哋開頭咧已經睇住個熒光幕成日 pan 個樣嘅，啲攝影師專登嘅。咦？佢唔對路喎，佢好似心事重重。 宣布到三十幾開始咧，已經見到佢個鏡頭一 pan 埋咧，已經睇到個表情咧係好，即 係 唔係平時嗰種咁。 佢攞個犯人牌出嚟嗰剎那，已經見佢諗緊嘢啦。 係啊， 已經係過去唔對路啊！已經講緊， 因為嗰日係傾緊會唔會真係有事發生咧？嗰一日咁樣樣， 同埋佢會好醒啊！啲鏡頭影埋其他 member， 譬如話方漢南咁近。 係 lost deep 嗰三個成 pan， 係咯，影住。 阿塔塔又喊， 睇下塔塔喊未先？ 已經喊緊啦，咁啊仲唔喺即係話講到話 AKB48 嘅？小佬洋菜，而家又要乜乜乜咁樣，你諗住，唉，廢啦， 慘啦， 嗌啲乜聲，唔係 大嗌喎，仲要嗰下，係咪先？咁樣樣咁。大家問一下大家，你覺得佢而家暫時仍然留低，對佢自己，即係對 AKB48 當然係比較好啦個發展。咁但係對佢自己嚟講，會唔會係有冇話反而係障礙？即係我好似覺得先前大佬優子咁，哇！佢仲留喺 AKB 障礙嚟嘅咯喎， 係 會唔會係有呢個感覺咧？但係而家小老陽菜， 其實喺佢嗰個演說裏面咧，佢就話佢已經係決定咗喺今日即係嗰個場合講嘅啦。咁但係可能佢要傾掂數咯，因為而家你知個形勢咁動盪啊，優子又走。咁如果一個咁重要嘅 member 都喺呢一刻離開嘅話咧，就真係成隊軍團會冧。咁係啦，可能營運都知佢係準備走，但係麻煩你揀個好少嘅地方 啦。 喺劇場裏面講啦，喺翻自己個地方。 佢唔會有紅白講係嘛？ 其實佢上台咧有即刻講，其實佢原本諗住咧有諗過想講嘅，突然間前幾日咧佢又諗起發覺自己原來仲有好多嘢咧喺團隊裏面未做嘅。咁係咩嘢咧？佢又冇講。咁 你諗下，我佢 Santa 又做咗啦，係咪？咁亦都拍過好多廣告啦，都有自己嘅組合啦 ，No Sleep 啦。咁係咪想做埋 solo？ 未進軍荷里活咯， 將進軍荷里活咁樣，咁應該都 OK 嘅，靠佢而家咁嘅廣告量嚇。嗱，或者你休息一陣，翻嚟講神七， 耶！ ローマ帝国のためと思って理想の温泉郷を作ってはくれまいか。 命に代えても。この地をテルマエのユートピアにしてみせます。 皇帝より温泉郷建設の命を受けたルシウス、 一体どうすれば。 全くアイデアが浮かばない。 顔は太っている。しかも頭に黒いズッキーニのようなものを乗せている。 雷神さん、相撲観戦なら外でやってくれ。 子供が悲鳴を上げながら滑り落ちてくるではないか。罪人が処罰されているのか。痛みに耐える訓練装置だったのか。 ギュッときた。うわ、 まずい。ここにも女人が。これはあの時のトイレだな。もう驚かないぞ。 エルフレイ、 テルマエに移すと抜かす腰抜けどもから強いローマを取り戻すのだ。 平たい顔族の言葉に耳を傾けるべきなんです。 平たい、 この女は魔女だ。 ルシウス、 行かないでルシウス。 私もそなたと別れたくはない。 果たしてルシウスは世界の危機を救えるのか。テルマエロマエ2。 しかし相変わらず心地の良いトイレだ。しまった、こんな狭い個室で。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由6月12日起 My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点半 My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定是预设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周五至六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们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第三節人能無雙啊，系繼續有不調章啊，同埋阿森美，繼續啊，繼續阿 Cody 啦、刀鋒啦，同埋阿九哥嘅，一齊講呢個 AKB48 啊，第六回嘅總選啊嚇。咁啊，神差佬我終於講到嚇，逐個講啦，又係嗰句，梗係有相啊，跟住到Palulu 啊， 係 七位啊。唉，舊年就好，我仍然記得佢舊年咧，又咪跌得好勁嘅，跟住佢翻去坐喺度嗰個牛樣，我仍然記得。 上年其實最大問題就是我諗係叫做嗰、那個神河啦、因為其實佢之前有個節目就同佢算命，就話佢上年其實攞第五位，咁變咗其實佢個心諗就哇，我今年上得咁快，咁有咁多人推我，我實攞得好成績啦，點知攞得個十一，對佢嚟講就有種落差。其實今年都有幾位 member 都有咁嘅狀況出現 嚇，咁今個都係啊，係 啦，今年佢就都自己覺得喂，其實我嚟到呢一刻我今年好努力啦。廣告亦都係全部 member 裏面最多嘅十一個廣告今年嚇，攞到 咩啊？仲係話咩全世界最靚嘅女人排五啊幾啊嘛？ 係啊係啊 係啊！廣告榜係佢排噶，唔係佢排 我就排緊 啦。sorry， 對唔住啊， 排第一， 對唔住。 喂，咁佢今年其實攞第七位對佢嚟講啊，已經係一個強心針，同埋係啲 fans 佢肯定。咁、大家知道其實佢喺握手會啊或者應酬裏面，個個都話佢嚴對應，因為其實佢係唔係好識得去面對人嗰啲嚟。咁、如果你見過佢，你就知佢係要有啲掣去 touch 佢嘅。 係咁樣樣啊。 咁咧，其實佢 即係法拉利，唔係即係林寶堅尼嚟㗎啦。 要搞禁制先啦。 即係大家如果大家識車嘅咧，就知道咧林寶堅尼係一架好難揸嘅車。 係 嚇，繼續。 咁同埋佢會係今次喺呢、這個演講上面，佢多謝翻啲 fans 咯。因為大家就話你嚴對應，亦都有好多 fans 唔知死去挑佢機咁 你嗰啲 嗱，佢諗盡方法去引佢笑啊。 我覺得呢個都係做 fans 樂趣啊。 係咁，同埋即係佢覺得啊，咁樣點解呢 fans 咁都唔肯為我咧？我又唔識得去面對人噶啦，你都咁肯嚟引我笑，所以佢今次其實係花咗好大部分去多謝啲 fans。咁阿德公叔都話啦，話今年自從上年之後咧，我俾人孖叉完咧，今年咧都唔敢亂講嘢，特登係因為呢件事嚇、因為上年其實再逼得佢講到佢好唔開心。 O K， 咁啊好好成績啦，開心啦。 今年逼唔到佢啦，佢一講完自己要講嘢就説聲走咗，捉都捉唔切。 你知佢呢個係最快嘅演説啊？已經入咗記錄啦。 其實係佢已經好努力想擠嘢嚟講㗎啦，佢已經。 係啊，因為佢唔係好擅長喺啲公開場合講嘢嘅。 哦，就係慣咗同你面對面講嘢。 咁樣嘅。 係好啦， 幫下佢啫。 跟住下一個啦，喂，咁啊下一個咯，喂，下一個咧，喂，呢、這個真係，你知唔知呢個真係我哋《迎難無雙》谷入面嘅 女神啦、 簡直就係唔知女神咁簡單，佢簡直就係等於《高登》入面嘅謝安琪。 哦， 咁樣嘅咩？咁樣排嘅咩？ 你會唔係你耳明好多好嘛？即係你好明白你耳明好多， 有啲量詞會能夠睇。 即係三本彩啦，即係呢個NM B 入面的 Ace 啦，可以話係啊。我認知佢有一個即係好想佢嘅目標啊，係想做一個創作型嘅歌手啦，即係類似 Yui 啊嗰類啦，可以咁講啦嚇。咁自己本身打過 band 啦，係亦都聽過啦嚇，不過就唔係太成熟嗰陣時啊。咁啊，而家就轉型咗偶像，又似乎啊。越嚟越紅啦、咁啊，我同阿東風應該多啲嘢講。 係啊，俾你先啦。 我其實覺得佢今年真係勁抽到咧，無論嘅佢真係上年14嘅啫，講緊今年其實今年好多人都貼佢攞第一嘅。 係啊，好奇怪喎、啊！ 連嗰本官式嗰本馬經都貼佢攞第一， 係啊。是啊啲報紙都係壞第一噶。 咁、但係我當時我感覺係唔信嘅。我覺得是不得的，不知點解、 我都是，不過我覺得咁多人講會不會有啲鬼鬼地有啲嘢咧？ 係啊， 硬係有啲嘢。 係咯，有啲嘢，我覺得係。 係啊， 但係其實最後而家我見佢攞個結果合理咯，因為我哋其實幻想緊會唔會其實蔡姐喺今年有啲咩爆出嚟咧？譬如頭三位成，咁其實佢攞第六位啊，係好正路。 首先講講佢啊，其實佢今年佢都講到出口啦，佢好唔瞓巢嘅，佢覺得自己應該攞第一嘅，同埋佢入 NMB 第一日開始咧，都係覺得自己應該攞第一嘅、 因為個個同佢講你會第一，佢、以為自己第一咯。 係啊，同埋有啲咩大到優子繼承人之如此類嗰啲咁死人嘢 啊，唔係真係有人咁講過，我聽過。 咁其實事後即係富士台嗰、那個完咗個總選舉之後啦，有個訪問咧， 係我聽到， 優子我係咪贏咯？即係同佢講邊有什麼繼承人啦、啊？優子得一個啫，三本賽就是三本賽，下年咧佢定攞冠軍嘅，哇！搞掂咗 樣係，唔係咁當然啦，三本賽同呢個大島優子咁當然有個共通點啦。 咦？你難言之隱咁樣，明㗎，難言之隱明㗎啦。 我哋好重，我都好重事業心噶嘛。 睇得 出，下一张相都是他嚟噶，我哋难难呢个就系佢攞第六位嗰张相，应该系 Twitter 定系 Google Plus？ Google Plus 系好中意摆 Google。 金子光波影嘅， 你用知边个影添？ 系金子光掉出嚟噶嘛 ？OK， 系啊，咁其实今年 NMB 我明佢点解咁即系咁不忿嘅，因为其实 NMB 今年嘅占有率系真系好低嘅，十零票，咁同十零个位啦，八十位里边，咁同埋咧佢哋 NMB 嘅支付人金子光咧，亦都出嚟求票，咁我都明白点解咯，因为真系太少票啊。 同埋即系你知，其实 NMB 最受欢迎系美优记再加蔡姐啦，咁美优记好明显系俾人拉咗落嚟，咁今年就靠晒阿蔡姐去攞票。成績嚟講叫做好好噶啦，贏曬。 除了個人戰之外，其實都有少少排頭戰 嘅。係噶，係噶，係噶。 你越多人入去，梗越著數嘅。 好。前田都過繼承人，講呢啲，以後有個聽眾咁講喎，前田都過繼承人啦，邊個咧？我唔知啊，我冇理啦。咁下一張相都係三本彩嚟嘅， 好鬼偏心嘅，不過我中意喎。 喂，正如上一次所講，點解我喺呢個節目度話要推廣呢個東京女子遊？ 我中意啊！哇， 點解男組未少得一張啊？ 因為佢唔中意，係我中意， 唔係因為咧係點講咧？要播歌是得直播的是的 咁呢張又咪尤伊喎，其實即係尤伊佢係個 NMB 嗰時就同阿蔡姐好熟嘅， 又俾佢抽到水， 係咯，有抽到， 係啊，咁啊套戲都好睇嘅，其實 邊套戲啊？ 藝人啊 ，OK， 咁樣咁三本彩差唔多啦，係嘛？ 係 差唔多啦，跟住雙重井啦， 好， 喂，連我想講咧，年年咧 都係黐埋 都係黐埋嘅，冇得分開， 宿命嚟嘅真係。 我懷疑有少少啲人咧投票咧。啲飯投票咧一齊投嘅， 搭單咁樣買叉燒飯咪燒， 即係話玩 piece 啊，玩 piece 嗱，通常買四隻碟噶嘛，咁啊兩隻豬嚟落， 兩豬落兩隻，係 咁啊公平啦， 大隻熊頸一齊落， 係啦， 咁啊。即可能有一些零零四四掉多了在比亚朱莉啦，咁啊变咗高一级， 争两万几票两个。 其实由头到尾即系咁多年嚟讲，其实佢哋争咩都系佢两个双重井自己争啫嘛。 系啊，边个系 SKE 嘅阿姐？ 边个喺 SKE 里边最高级啫嘛？ 系咁啊，零内其实都唔出奇噶啦，即系佢见佢初步一发表嗰时已经万几票，咁你。 都肯定是那個位置的了，另外不嬲受歡迎，亦都有佢出咗半隻集幫到手，咁啊，完全合曬天時地利人和啦。咁再加埋佢過埋奶木版，會唔會又吸到啲 fans？ 你覺得？ 未我都未有未有快啊！未坐穩嘅就未坐穩嘅，同埋奶木板啲人，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奶木板啲人嗰大祖國嗰陣時好多人都尤其 SKE 嗰邊呢紅，因為 SKE 有一個好團推嘅一個組合嚟㗎嘛，咁話你死肥秋咁樣打散佢，咁變咗咁佢哋梗係唔鍾意㗎，咁但係又話唔玩總選又話成日講到好鬼大，咁結果咪又係投返片。 我細個我都話唔同女仔玩㗎，大個俾女仔玩㗎搞掂 咁上下啦。咁有聽眾話咩彩姐係南國繼承，唉唔好講呢啲啦， 係繼承人，冇繼承人嘅。 通常你知唔知繼承人咧個下場都好慘㗎， 一紙相傳冇啲咁嘅嘢嘅。 唉，即係你又講翻初木麻衣啊，幫唔講，係繼續。 喂，咁啊，搶重井講埋朱麗來啦， 好下一張朱麗來，喂佢喊到飛起喎，又依個上下。 其實好怪㗎，第一陣時點解佢會咁樣咧？即係唔係佢作風，唔係佢作風，以往就算排第十佢都唔係咁樣。 所以我就 不是不是最高的位置呢，今次是不是第四 这个女仔又很有斗心，但有斗心得来不是说给到这样的表情出来的，其实 正讲到明我 奇怪， 所以我就担心可能有人跟她讲过说今年你一定第一的了，你想想你又是大队优子的成绩人，你又是少年马里之间的成绩人，你今年一定得的， 这些说话真的累死人。 其实是啊，上年就是害了帕鲁，但帕鲁今年就已经哇个心已经放下了，我没紧要 了，是这样的 了。朱莉娜今年其实他就受了这种叫做打击了。他如果是可以克服到的话，其实下年他的名字一定会再高一点。因为他现在才17岁还有大把时间。 好生啊。 不过我想到又有理由的，因为他亦都是孭着 SKE 的牌头。因为其实因为 SKE 就是很奇怪的，是真的有一个很严重的毕业潮的。 是。 刚刚上 即是大祖国那时候。 再之前都是的，一直 keep 住都有的。还有走都是走一些很重要的成员。 是。 所以其实 SKE 是很危机，很需要一个人去带回你整个队的士气。 但其实你要打击到神那神三个位置是很困难，因为前面还有那些讲那些票是讲十几万的，你能不能够单靠朱莉娜一个去拿三多票，那就困难。但他即今年是找了很多 fans 回来的，我相信。其实他自己都有点不甘心的，今年他知道很多年头有很多病痛，又很多公演都做不到，握手会中间又冧场又不行。 想想今年情况先，想想记回他生日祭嗰日嘅公演，上晝名古屋，晏晝即刻要搭火車落翻東京，哇！大佬做死人咧， 係啊，即係有福都冇命享嘅，唔係咁真係捱壞咗佢㗎呢個， 唔係即係同埋太悶，即係。可能那個點講啊？嗰、那個體力啦，又 體力啦，後生都唔係咁玩嘅。 咁應該點樣玩呢？ 嗱咁啦，咁啊，最後三名其實咧，今年同舊年個頭三位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嗰三個嘅啫。咦？咦？唔係喎。不是 sorry 因為冇大到優子，不好意思啊，我所謂我係講錯嘢㗎嚇。咁嗱冇大到優子啦，咁三個其實都係，但係都係意料中估到嘅啦，係咪先？ 都定《黑無遊記》㗎啦，《 黑無遊記》第三啦，好第三拍《黑無遊》呢個就之前嘅係啦。咁啊啲緊張表情，喂，今年我想講咧，呢個紫原尼乃咧係顏藝嘅表表姐嚟喎，當然有多man 把我睇到係顏藝啦，但係當呢個。以呢個紫原你乃表表姐嚟喎， 但佢一 caption 圖就係有啲嘢爆出嚟啦， 係啊，硬係啲死人眼啊，啲表情啊啲。 但其實佢成個氣勢輸咗嘅今年，即係你放埋麻友同埋佢今年好明顯知自己已經贏唔到。 麻友開始已經覺得自己鬥氣該冇問題。 哇！你睇鬥氣，睇個飲 盡心想， 嗱幾霸氣。 反而拍《木遊記》咧，今年我覺得自己都打定。即係有個心裏有數㗎，其實到第五第四，其實佢都覺得有機會係自己㗎，因為其實今年營運好明顯個資源咧放咗喺佢身上面係好少好少。今年主要係營運係推呢個Team Four同埋個三桶市為主，即係上年你睇翻《泡沫遊記》，哇，又有電視節目、劇集、有演唱會，自己演唱會喎，有出 single， 今年係冇， 係嘛？少啲啦，唔係冇嘅嚇。咁即係好明顯營運就將個 target 放喺啲班新嘅 member 上邊， 係 咁，但係《泡沫遊記》始终有一班固定的 fans 嘅， 喺国内都有迷弟，即系又系讲紧一棍呕几万票嗰啲啦， 系啊，几万小嘢啦， 系几万小嘢啦，收 视系先。好，下一张相应该都系拍《木游记》，如果冇记错，系啦，咁佢上台啦， 好鎮定。其實今年我覺得相對比較多成員係鎮定，冇乜點喊。因為記得我以前睇咧，個個係即係好話唔好聽，賣小強喎，係咁喊。 咁冇辦法，嗰時真係好多人走你諗。 嚇、啊！咁啊，同埋而家就可能見慣啦，啊，即係習慣咗，即係。習慣了呢種壓力啦，咁相對就比較堅定好多啦，冷靜好多啦。咁你見其實 Even 我覺得Even 我覺得好，即係好多就算跌咗嗰、那個，我見佢嗰、那個那個表情啊，都冇乜話大嘅，有好大嘅變化咯嚇。咁、好啦，跟住落嚟咧，紫原利奈咯嚇，試好跟住嗱，哇呢、這個呢、這個、喂眼真係搞乜嘢？ 好殘情咁樣， 唔係 cap 唔係 cap 到好似好。好有種怨念咁 樣，佢可能知道鏡頭影緊佢，專登拍 出嚟嘅。其實我睇到上網有啲咧 cap 相咧，仲恐怖啊啲樣。不過我 cap 唔到啊，唔知，總之係 就唔好講啦。總之 就好笑噶啦。佢我覺得佢好適合做一啲搞笑嘅。 啱啊，佢絕對都係啊， 佢係搞笑 嚟做啊嘛，絕 對都係。 佢唉，但係就有時就真係佢有時即係俾我感覺係有啲乞人憎咁，點解係？ 係咪啊？ 嗯，係咯，就係我都係聽翻嚟啦呢啲嚇。咁今年又好多人話灌票俾佢，咁啊結果都係輸嚇。咁呢個咁你交俾你分析啦，你比較比我熟啦。 其實佢覺得輸俾麻友就無話可説嘅，冇得好怨其實。 係唔係你係佢噶啦？ 因為嗱，如果今年。紫原利奈再次臨莊的話，我諗好多人都仍然好多意見嘅。咁但係麻友攞，基本上我覺得冇人會有意見，好正路嘅嘢嚟。 因為麻友都捱咗咁多年啦，咁同埋其實上年講咗好多話，點解紫原係贏？因為國內有好多飯係啲遊王去灌票，即係灌咗好幾萬票。咁麻友其實今年我見啲飯就係見到哇，今年唔可以再俾阿麻友輸嘅，一定要推到麻友上去。咁你見到其實呢近排臨開選開票嗰時咧，就好多人喺微博度 po 話哦，我投咗幾多億票啊，點樣幾億落去啊？ 宇宙總選舉嚟㗎， 係宇宙總選舉，幾個銀河系？ 銀河系嚟㗎呢個， 算超人㗎啦。 咁即係你變咗其實麻友今年啲飯先真係做嘢，就見到佢係個數個。票數差距好大咯，爭咗萬幾嘅萬幾票。 我有條數題可以計一計嘅，因為其實上年大家即係國內朋友啦，以為已經夠啦，即係譬如佢哋夾埋做咗10萬票，10萬票仲唔贏？咁但係冇諗過上年紫原利奈已經爆出嚟啊嘛。咁今年知道紫原利奈咁勁，啲油王咪再掘多個油田出嚟咯，再灌多10萬俾佢咯。 咁但係即係變咗阿紫原。相比上年的票少了8000多票，咁係咪啲飯已經冇咁中意佢啊？或者其實我覺得今年都贏嘅啦，都夠啦。 我諗係因為麻友太勁啫，其實又唔關資源渣 事。即係可能啲麻友啲 friend 真係開始。 同埋喎，嗱，而家成日講阿三本彩或者小朱朱麗蕾嗰啲先係優子嘅繼承人，但係問題咧，我哋曾經睇電影 documentary 都睇到阿優子講到明，喂，不如你踩我上啦，你上去啦，我幫你啦咁樣。即係佢係想麻友攞冠軍嘅，優子。 是的冇錯， 是咁樣。好，我哋繼續去下一張相啦。繼續睇埋啲相，哇！呢個就好似燦爛啲啦，個笑容啊，攞第二啊。但係之前嗰啲樣，哇！你睇到係完全係， 但係都係眼雞唔開心咯。 正常嘅，正常。有邊個女仔或者唔係冇話女仔咧？人參加比賽個都想冠軍㗎啦，邊個想輸㗎？係 啊，咁佢話下年都係要努力啦。 係， 睇下大家。 喂，死啦！有人投訴我哋啊，做乜咁 hea 啊？講阿柏慕遊記其实 哇好多篇幅噶啦， 咁样 要平均嘅， 系咁好啦。跟住嚟又冠军啦吓，基本上呢个人就阿马 Uyu 啦吓，咁啊159000，哇争少少16万添啊呢个人啊。下一张相，唉，哇呢个真系成个表成个过程啦，简直就系佢其实揞住个口啊，唔系真系坚喊。 哦，咁其實不嬲埋有個唔開心，唔會咁容易顯露喺個面上面 嘅，定係 好堅強嘅，咁但係其實今年我記得營運即係做嗰啲嘢去幫佢叫黃袍加身係真係做咗好多嘢，哇！又整件袍俾佢啦， 上年紫原利奈凳定王者凳都冇得坐， 冇講袍添啦。 今次有埋件 Queen of AKB 嘅袍，仲要上對個塔頂金字塔頂， 喂，仲要件袍好啱身，我覺得 係即係做定衫嘅啦已經， 唔知咧。 呢啲嘢好死嘅啫， 唔知啦，点解咁巧 嗱咁啦，有嗱。 阿杜比埋有攞冠攞到第一位啦，咁有其實有國內嘅即係大陸嗰啲朋友咧就講嗱，又係講嗰樣嘢啦。如果沒有我們中國，你們點點點點點咧？杜比埋就喂有冇呢個成分先？其實老豆 得，好大幫助。如果講緊個三萬幾票係真係真係唔係喐到個鋪咁簡單咯。 你講百度啊嘛， 百度就係百度啊，因為百度嗰邊就話佢集合咗三萬幾票係俾埋有咁啊。 係 咁，如果呢個唔係呢個數嘅話，咁佢要贏都有困難嘅。 啱啊， 係啊，咁啊，的確幫助好大嘅。 咁樣樣係。咁啊，杜邊馬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靚女嚟嘅啫。咁啊，但係哇，唔係我都係靚喎。 俾人鬧你氣啊！加多兩次喐緊。 因為我對佢嘅印象係得呢個嘅啫，我真係得呢個嘅啫。咁我其實舊年都講過啦，講過對佢嘅一個印象啦。咁。同埋都覺得佢係可以啊，我咪可以試下行，唔係學生活記憶啊，我咪可以試下行翻生活記憶嗰條路啊，做下戲啊，扮下萌啊，咁樣上啊，咁樣啊，可唔可以咧？咁樣啊，但係又好似又唔得喎，佢又自己又唔好想，又好似又唔好想咁做喎，咁啊又好似好想行第二樣嘢，咁啊喺唱歌嗰方便咁樣，咁我就即係我唔係太熟啦，咁啊係啦，咁啊所以特登請你三位上嚟專家講啊嘛， 其實多方面佢都有做嘅，有自己嘅 solo 歌。也都好快出第七隻 single 啦，咁慢拍戲都試過啦，咁但係個效果係咪話咁好咧？我就有保留啦，因為始終後生佢。 我翻嚟欣賞就係上年佢有好幾次同阿加藤浩次咧有啲綜藝節目做咗幾人 交下手咁樣。 第一次就百裂老爹啦，大家都投訴得好緊要，俾人話打到咧又 又 光鮮率啊，又十字固定鎖啊咁樣成。咁之後再喺 AKB 運動會入邊同加藤浩次又再打多次，即係俾佢報仇啊！即係我哋有劇本㗎，而家朋友咧就報仇㗎啦嚇。又打 咁似外國嗰啲摔角， 係啊係啊，佢又打到又飛車又爆炸咁樣。 你記得跟住後屘大島優子畢業演唱會之前咧，上一次話整個畢業旅行又係揾翻佢哋兩個出嚟啦，做一個其中一個環節啦。 嗰個手推車真係 撞埋 係啊！所以我覺得哇，都幾奮身，即係以偶像嚟講，喂，你俾香港啲偶像肯唔肯咁做先？哇，成面記添啊，或者車撞佢嗰度， 好似係會黑面嘅，聽講。 所以我覺得咦，呢個女仔。個心態或者佢嗰個奮身程度，今年真係好明顯見到佢好落力。 同埋其實營運叫做親生仔女啦，咁佢亦都係食叫做三期生啦，佢係。咁啊又參加咗六次總選，咁覺得佢攞到咁嘅成績，同埋受咁受歡迎係應該嘅。 佢即係叫做好耐啦， 等咗好耐，中咗好多嘢，然後終於又收成。 咁樣樣，我下再想睇埋阿馬悠悠啲相啦。 好啊，你啊。 嗱呢個就係佢呢六屆嚇嘅位置啦嚇，四五五二三一咁樣樣啦，都係前列噶啦嚇，咁啊，即係講真。個樣子都殺曬啦，又係嗰個，即係對我呢個外行人嚟講， 英明 係咪先？ 咁啊，馬悠悠就唔係純粹得個樣嘅， 咁當然啦， 佢好多方面嘅進步嘅啦，見到係。 陳九有冇嘢想講啊？ 係 雙星牌， 雙星牌， 雙星有。佢好多人唔明嘅，你唔好講雙星啦，大佬。 佢專登買一件衫，雙星白同埋有情侶裝噶嘛。 咁樣樣， 佢又唔應話推埋有。 撞啱唔巧， 撞啱唔巧啫。 不過講開你係你講開呢個新手指導員咧，麻友都屬於新手指導員，但係佢係長期級數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即係佢通常吸引啊， 佢新手入去好多人都就係。第一時間接觸 AKB 之後咧，就會中意杜邊麻友。 係啊， 然之後咧，好多人好似阿都頭先講話咧，有幾個都係新手指導員啦， 楊菜啦，優子啦， 係 阿麻友啦， 阿象 咯，係啊。 但係咧喺呢幾個方面咧，好多時候佢哋會轉推啊， 會甩手啊嘛， 換咗第二個。咁但係咧麻友咧就一路佢會 keep 住一路中意到底嘅， 即係經驗之談嚟㗎。 咁又冇咁講，我有朋友係通常啲係咁係嘛，我有朋友係咁啊嘛。 佢拆咗邊之後咧，成個人係唔同曬。即係見到嗰種成長係我升咗第二個 level， 轉咗職啦，咁所以拆咗條邊啦， 咁樣 係邊個一講你咪知咯， 係好跟住睇埋啲相啦，好跟住啊，咁呢個大島優子啦，終於出現啦，我哋最後一個會講嘅人啦，就係大島優子啦，咁啊送花俾佢啦，你睇到上面嗰張相啊，阿杜邊麻友幾感動嚇，下邊個樣啊，大島優子幾靚個樣嚇， 咁啊傳承落去啫呢樣嘢，咁啊往年就係 仗走咗啦，都翻嚟俾翻阿阿志源啦， 系啊， 咁今年即系揾翻阿邱志翻嚟啊，都叫做前輩咁樣，有一扎花你，恭賀下你係啦，啱 三期嚇， 係啦， 咁亦都邱志好希望見到畫面嚟啦，呢個 係啊， 我最記得，係咪用我張圖？我最記得啲畫面出現添， 係啦，冇啊，有冇？ 就呢個都冇，都冇，好，跟住之後張相睇下咩先？ 好啊，你 喂，下一張相，嗱呢個就登機嗰張相啦，哇，頭先就哇，跟住就係啊已經。內地好似大陸啲網民已經係將呢個咩咩咩玉帝講 啦， 係咪郊遊記嗰個玉帝？ 郊遊記嗰個玉帝， 同埋隔離嗰位啊哥哥仔係跪咗喺度啊！ 哇，完全係女 My Highness 嗰啲啦，勁啊！ 真係我好似係出呢張相啊，今日出 pose 啊！ 我就諗緊佢有冇權杖同埋皇冠添，有埋就正 港姐嚟喎， 仲要加埋繞長一周啦。 咁樣樣咪真係選港姐？喂，佢繞長一周好大喎，未知數 啊，大鑊真係。 不用腳買大佬 他走到明早就走完大佬 我的粉絲很想的 哦這樣好我們講一下大佬優子樣大佬優子終於都應該是昨日是吧 沒錯 昨日就完成他的畢我們回來先完成他的畢業的 show 啦公演啦那就正式離開這個 AKB48 啦展開他的女優之路啦更加說不唱歌添 是 喂好有喂他是直頭是新聞話 斬釘截鐵的 是個原因是說他知道自己是不適合唱歌嘛講到明嘛我都覺得是他應該是集中返喺他個演技方面自己是一個童星出身到而家咁啊即係雖然可能即係同佢同輩我之前某一集都講咗大佬優子真係因為佢嗰代呢大家都知道零五年應該零五年嗰時候真係出得太多即是林娜瑶啊上集正美啊佛不真希啊那集爆晒出来呢你大佬优子是冇位期的时候大佬优子就想嗰条路喂去 AKB 啦红药跟住而家喂搵叫做有返啲位置啦就正式做返个女优。咁佢有一个好得意嘅即是有个好低嘅新聞啦咁啊心美你都知啦係咪话咩要下年就要结婚喎。 要结婚 跟住仲要生咗足球队係咪 哇咁犀利。 唔知生五个嘛好似话。 五人足球嗰啲。 五人足球。唔知喎真係我睇返嚟㗎。咁佢似乎就佢如果真係諗住下年結婚真係唔諗係咪真係唔諗住做主角呢做日劇我唔知道我有呢個感覺係囉。 佢都係做下新聞講下啫。 我估係。 第一朝飲醉咗同埋啲嘢算數咁樣㗎 喇。咁樣即係已經唔存在啦成件事係咪先。好咁喂講埋咗一張相就係一定會做㗎啦就係今我啱啱先臨時加上去呢張相就係佢拆相因為個個都做過前端只有做過啦即大家都識幾好做過啦 是 個都但是你看他這個好像是哭但是原來聽說是他笑笑其實 是扮嘢嗰啲 見周開心過還說傳說話他是想整爛張相 喎 有冇我聽我睇我唔知睇你定係邊個 聽說他其實member 走之後呢咁他掹呢張相其實他會自己 keep 返嘅會認為會送俾他咁他點樣處置我唔知啦咁其實我覺得優子他的離開和再加上這個職業公演呢那整件事也很開心都沒什麼說哭 昨天那個公演是很好笑的很開 心的都很正路咯即係以好迎合佢性格。 喂不過琴日呢講多少少啊 好好好。 有咪輪流咪啲 member 咪同佢鞠躬啊講道別說話咁樣。 嘩佢認得晒全部人啊嘛。 係啊。喂當中以小刀洋菜同埋阿麻友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喎。 係。 阿麻友琴日就好有型啦佢話其實呢一直以嚟呢佢都好想同優子講就係話將 AKB 交俾我哋班後輩啦。咁佢覺得之前嘅佢唔敢講啊。跟住琴日就話啦嗱而家我攞第一啦我可以夠姜大聲跟你講將 AKB 不俾我 啦。嗯係呀佢有好有講。 跟住優子就嘩喺呢個咁大膽 嘅。咁樣樣。 小刀洋菜好慘㗎喎。雖然好笑但係好慘。咁佢叫出嚟話洋菜你同優子有咩好講佢話冇嘢好講。點解佢話因為太多喎。啱啱有前端子走跟住阿女王又走優子又走財家又走咁冇嘢好講講到。好慘。 係咁樣咁啊。我哋作為睇開日劇嘅朋友，我哋係非常非常誠實，係期待大佬優子喺日劇嘅演出嘅，可以話俾你聽嚇。就 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很多謝 AK Bomber 上來和我們一起 多謝多謝 節目啦，真的喂說真的這個節目是要講的，但我們兩個真的外行，作為一個真的 AKB 的一個 外行人都被人講中了，我只不過是這個岩座美少三本彩加這個竹內美遊，是吧、竹內美遊的推 你什麼什麼大到優子出來再加走了說什麼是 的是的， 所以是的，所以就即有時呢要找些朋友幫下手，那 Crossover 又好像挺好啊，我看 Facebook 那邊谷都幾期待，所以可以想想想想 這些你不妥 你們的谷，我不要這麼說你都很重要，我覺得因為我們即大家節目都是講日本藝能，都是推廣日本藝能，現在大家都知道香港你講日本藝能是砸死的嘛，我們分下工，你講 AKB 我講日本藝能其他的東西，大家分下工，等大家被人知道呢，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好慘？啲人覺得日本藝能係得兩個 A 字團咁好慘噶嘛？咁要俾大家知道，喂，除咗兩個 A 團，有好多嘢嘅，百花齊放嘅日本係咪？就係咪先？咁同隔離個國家有啲唔同，係咪先？咁又唔講啦，冇分無謂抽水啊！咁好啦，臨尾節目到老尾聲嘅時候，嗱播一首歌，嗱呢首歌咧，嗱好實，大家都知道我媽油麻地呢個 AKB48 嘅歌，但係有一首我係。不得不承認我是喜歡的，這首歌叫初日，那唱的那個就是今次總選180位都入不到的，叫竹內美遊，原來他唱歌 OK 的，是的，是就不過他就好像就有其他原因啦，就不能夠成為即是沒有一次入選啦，就可能有些特別原因啦，那我就沒你那麼專業啦，可能你說得到啦， 總之都是你推的啦， 是 認都得的啦， 少少啦，我 得那就會慢慢留意的， 但這些 有意義的 留意的那些，是啊是啊， 無數多次我聽過， 是啊是啊，那好啦，節目就到這裡，多謝今晚的收聽，那接下來即會有些重溫的，那我就會給回AK Bomber 那邊咧，咁就擺翻上嚟嘅，咁就都係今晚大家嘅收聽，拜拜， 拜拜，拜拜。